他的错，那么就算是你的对。关于异性的问题，朋友啊，你自成一套。笑意味着老土，取下了一片云当面包。关于钱财的问题，朋友啊，你多了一套。朋友啊，朋友，如果说爱你有点轻，说不爱你有点重，什么时候把钱我的钱还了？不要说你什么时候欠过我的钱了，给我个面子，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尊敬我？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，我知道我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，我知道我的言语让你感到渺小，可是我的钱哪，为何不让你感到恶心？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朋友，失去钱。借钱给朋友，又会失去钱，失去朋友。不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朋友，失去钱。借钱给朋友，又会失去钱，失去朋友。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，我知道我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，我知道我的言语让你感到渺小，可是我的钱啊，为何不让你感到恶心？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朋友，失去钱。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钱，失去朋友。不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朋友，失去钱。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钱，失去朋友。不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朋友，失去钱。借钱给朋友，又会失去钱，失去朋友。不借钱给朋友，就会失去朋友，失去钱。借钱给朋友，又会失去钱，失去朋友。